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一，农历11月初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出台， 朝阳路成为本市首条无开墙打洞示范路， 天坛周边简易楼老住户开始搬家。 六件南京大屠杀日军罪行新佐证亮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冷空气来袭，未来三天本市空气质量优良。 国内最大电动汽车港湾式充电站投入运营。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日报消息，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根据规划，到2020年，多节点网格状的区域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将形成京津石中心城区与新城、卫星城之间的一小时通勤圈，京津宝塘一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一个半小时通达。同时，京津冀地区还将统一机动车注册登记、通行政策、机动车排放标准、油品标准及监管、老旧车辆提前报废及黄标车限行等政策。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先行规划指出，要实现区域一体化运输服务，推动综合客运枢纽、货运枢纽、物流园区等运输节点设施建设，加强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干线公路等设施的有机衔接，鼓励内陆无水港、公路港和飞地港建设，建成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五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加强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干线公路等设施的有机衔接，实现零距离换乘，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换乘时间不超过10分钟。到2030年，形成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了推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客运连乘连运，2017年，京津冀主要城市之间实现交通一卡通。规划还提出，将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重点建设京津冀区域城际铁路网，连接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在线路规划范围内10万及以上人口的城镇设站，打通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构建连接县城、新城以及重要产业聚集区等节点的高速公路网。今年年底，京津冀地区内断头路将全都开工。 北京日报消息，朝阳路昨天对民宅底商进行了集中治理。截至目前，共有368家商户被清除，朝阳路成为本市首条无非法开墙打洞示范路。朝阳路是本市东部的交通大动脉，它西起东三环京广桥，东至通州，全长17公里，沿途穿越了繁华的 CBD 地区和传媒走廊，其中西侧约5公里的路段分布着不少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居民区，开墙打洞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次整治的底商全都位于朝阳路的慈云寺桥以东，涉及11栋居民楼。不仅是朝阳路，朝阳城市地区全部24个街道都启动了开墙打洞专项整治。根据排查情况和居民投诉数量，每个街道办事处都选出了一条主干道率先进行整治，预计全年共清理近500户底商。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昨天上午，家住天坛南里西区16号楼、今年60岁的孙世敏开始搬家。这是第一户搬家的天坛简易楼居民。和孙世敏一样，目前天坛周边简易楼有4栋楼预签率达到85%，131户居民将在本月15号之前签约。他们不但能拿到将近20万元的政府奖励费用和补贴款项，12月31号后还将组织他们第一批选房。选房按照签约时间的顺序来选。天坛简易楼预签的最后期限是下月15号，如果到时候没有达到85%的预签比例，则意味着整栋楼预签失效，将不启动征收。截止到本月12号21点，天坛周边简易楼已经累计签约1425户，总体签约比例达到59.13%。 目前对接安置房已经有10个楼完成结构封顶，预计到2017年，在简易楼居住了几十年的居民就能住进新房子了。 为了缓解儿童医院、西四北大街老旧小区等区域的停车难问题，今年西城区新增各类停车位超1300个，明年西城区还将继续推进人民医院、三里河地区停车设施建设，缓解了部分单位停车紧张和居民小区停车难的问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北京儿童医院原来只有50个地面停车位，满足不了高峰时上万就诊患者的停车需求。从去年起，在西城区市政市容委的协调下，医院修建了2处立体停车库，今年车库启用，新增160个车位，缓解了停车压力。在弗利特家居城和市三建公司今年也建设了2个立体车库，新建立体停车泊位352个。西城区今年还完成了西四北大街156号院、北营房西里小区等10个居住小区的停车设施改造任务，新建居住区停车位1007个。据西城区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明年西城区将加快推进人民医院北门停车库建设，推进宣武医院地下人防设施改建地下车库工程，还力争新建居住区停车泊位400个，完成1到2个居住区停车设施平面改立体项目，重点推进三里河三区地下车库、豫中西里停车库等2个居住区大型停车设施建设项目。 新华社消息，北京市经信委日前发布《中国制造2025北京行动纲要》，其核心目标为把北京打造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增长引擎，引领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先行区域和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战略高地。据了解，纲要的主要内容是实施3458的战略部署。三指三转调整，通过关停淘汰一批、转移疏解一批、改造升级一批，推动存量产业转领域、转空间、转动力，再造产业发展新势能。四是四维创新，也就是强化以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新业态为主要内容的四位一体的全面创新。五是指发展5类高精尖产品，包括代表产业制高点的创新前沿产品，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核心产品，体现制造业服务化的集成服务产品，推动产业轻资产化的设计创意产品和保障基础民生需求的名优民生产品。八是指实施8个新业态生态专项，包括新能源智能汽车、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系统和服务、自主可控信息系统、云计算与大数据、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新一代健康诊疗与服务、通用航空与卫星应用。同时，北京将尽快启动5项具体行动，包括绿色制造技术改造行动、新一代创新载体建设行动、京津冀联网智能制造示范行动、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行动，以及高精尖产品培育和品牌建设行动。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报道。中关村日前首次发布大数据产业发展路线图和企业分布图，到2020年，中关村将集聚600家大数据创新企业，培育6000家具有大数据应用能力的企业，带动形成30000亿产业规模和完整产业链的大数据产业集群。这次发布的北京大数据企业分布图收录了百度、京东、小米、滴滴、金山等中关村大数据重点企业157家，全面梳理了大数据在农业、工业、商业、金融、健康、环保等多个领域具有成熟方案的企业。其中提出，13五期间要重点建设经济及大数据走廊，重点支持中关村在北京布局研发中心，在天津建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设备生产基地，在河北廊坊、承德、张家口等地建设数据存储基地，也就是大体量数据中心和电子商务等产业大数据规模化应用服务项目。 昨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吉林省档案馆馆藏的89件日军侵华档案在北京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其中包括涉及南京大屠杀的档案6件，以及大量的文件、照片等史料，详尽反映了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本次展览将89件侵华档案中的18件共24页档案做重点展现，每页都配有相应的中文翻译。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赵玉杰介绍了其中一份日本华中派遣宪兵队的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 一直以来呢，日本右翼势力就是否认侵华的历史，提出呢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前他的南京市的人口只有20万，何来屠杀30万之说。那我们公布的这三份档案哈，有力的证明了南京在大屠杀之前的这个人口呢是100万，在南京大屠杀已经发生后的6周以后，南京市人口只有33.5万。南京如果是没有发生了烧杀抢掠、强奸等一类反人道罪行的话，那么南京市人口六朝古都就不会只剩下33.5万。 那这个档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报告呢，就是1945年8月份的时候，因为苏联红军提前进入东北，这些档案罪证呢没有来得及全面销毁，埋在了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院里，在一次施工过程发现的。 除此之外，还有伪满洲国中央银行资金部外资科关于慰安妇采购资金问题的电话记录的档案，清楚地表明征用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利用公款进行的有组织活动。前来参观的冯先生还没有看完就开始掉眼泪， 心里的流血。每一张的档案到每一张的图片都能让你看到一个日军是怎么去屠杀我们自己同胞的。 观众金先生认为，这些带有强烈侵略烙印的铁证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公然否定侵略历史的有力回击。 日本老觉得咱们这个数字是假的呀，等等等等。如今呢，有这样一套他自己写的东西来证实他自己当初犯下的这样的罪行，对于历史来讲是一个铁证，所以也印证了咱们这个展览铁证如山。 上周天气一波三折，一头一尾，京城遭遇雾霾天。不过本周一股较强冷空气会把阴霾一扫而光，天气晴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经历了上周空气污染多天笼罩京城之后，今天上午天气逐渐转好，特别是午后将有明显的冷空气进京，3到4级偏北风南下而来，赶走阴霾。预计周一到周三风力增大，在3、4级到4、5级之间，空气质量优良，天气晴好，大气透明度高，但受风寒效应的影响，体感较冷，要注意防寒保暖。本周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其中周五将有3到4级北风，总体看来比较适宜出行。在此期间，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温度在4到7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6度左右，早晚气温偏低，提醒市民朋友适度增加衣服。 另据了解，市气象台昨天晚上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昨天夜间本市有小雪天气，昨天后半夜到今天上午，地表温度将低于0摄氏度，容易形成道路结冰。另外，市气象台今天凌晨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本市有大雾天气，大部分地区能见度低于5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市民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有媒体报道，清华附中丰台学校塑胶跑道有异味并可能对学生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相关内容。市教委紧急要求涉事学校运动场和跑道立即暂停使用，责成丰台区委托权威机构进行检测评估。如有学生感觉身体不适，经家长同意，学校应该安排进行相应检查。市教委表示，目前全市已经部署对新投入使用的塑胶运动场进行逐一检测，确保使用安全。如果发现有问题，将采取果断措施，确保学生在健康的环境下学习生活。 目前国内最大的电动车港湾式充电站富电科技西客站超级充电站日前正式对外运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开车驶入位于北京西客站正对面的瑞海大厦地下停车场4层，整整一层6000平方米的区域，上百个停车位前都竖起了绿色的充电桩，可以全天不间断地为900辆电动汽车提供快充、慢充等不同服务。家住附近的电动车主唐先生看到宣传海报，也赶紧过来一探究竟。 一般我是在华贸，因为我在那边上班，但是周末的话我肯定不往那边跑，家周边有一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 作为老车主，唐先生算了一笔账，如果只是 每度八毛七的基础电费，加上八毛钱的充电服务费，现在公共充电的成本并不高，但如果再加上停车费，就让成本瞬间攀升。对于这问题，建设方富电科技董事长庞雷说，西站充电站的建设运营不仅采用公司合营的 PPP 模式，还首次引入了资本加产业联动，陆续开发的电动车分时租赁、餐饮休闲等多业态的增值收益都将有效补贴广大车主， 也包括充电服务费的五折，就是在现在的八毛基础上，我们给出租车进行了一个五折优惠，普通车主的话停车费也会打五折，通过整层的一个设计提高了它的利用率，把这个价钱又让利给业主。 目前全市充电设施建设规模和整体水平都居全国领先，市发改委高技术处副处长林晓峰介绍说， 西客站这个充电站是继北京首都机场之后的又一个在大型交通枢纽建设的充电站，未来公共充电网络的布局啊，更多在大型交通枢纽、商场、批家的停车站。截止目前，公共领域已经建设了4000座充电桩，专车比例啊已经达到了1:4，超过了国家1:7的要求，基本形成了城区范围内平均5公里的服务半径。 新闻广播消息，临近年关，丰台区汽车消费市场异常活跃。随着各种二手车网站和二手车 APP 的推出，网络二手车交易纠纷逐渐增多。丰台工商日前发布消费提醒，提醒消费者理性看待网站促销信息，不要轻信优惠字眼，切勿掉入不法商家的低价陷阱。据丰台工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二手车投诉人多为外地消费者，他们通过网站获知购车优惠信息，并受低价或促销诱惑来进购车，一旦发生纠纷，在京维权所需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高，同时买卖双方车辆信息掌控不对等，网络上标注的车辆信息与现实可能存在误差，易导致纠纷。此外，消费者容易轻信口头承诺，不重视购车合同条款的内容，贸然缴款购车，网络二手车商家信誉难保证，无良商家常以各种理由让消费者支出额外费用，否则拒不交车。丰台工商提醒消费者，切勿轻信任何口头承诺，商家承诺的优惠应写入购车合同当中，交易过程中注意留存票据、录音等证据材料，避免证据不足维权困难。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食药监局日前通报两批次不合格食品，超市发清河大楼店销售的一批次百花牌精花蜂蜜，菌落总数实测值是标准值的2.4倍，食品菌落总数超标严重的话，会破坏营养成分，加速食品的腐败变质，食用后可能会导致腹泻等症状。另外，物美天祥便利超市65号店销售的标称重庆爽溜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有源牌泡椒珠萃，检出了不得检出的过氧化氢。过氧化氢又称双氧水，具有致癌性，特别是可能导致消化道癌症。由于过氧化氢具有强还原性，经常被一些不法商家用来处理非正常死亡的禽畜类原料、表面黑斑以及霉变的水产干货。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2015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之旅年度人物表彰会昨天在京举行。表彰会对5年以来为设计之旅做出贡献的幕后组织者、合作伙伴进行了集体表彰。经过多年发展，设计之旅已经成为北京国际设计周参与机构最多、观众数量最多的核心板块，体现着设计周设计为民、设计为民生的宗旨。据介绍，从明年开始，设计之旅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进行全新的品牌定位与传播，并在区域、行业、专业上更深入、更国际、更常态。明年的设计之旅将会关注民生、城市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创业等内容。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接下来请听简讯。因地铁机场线2号航站楼站到3号航站楼站区间需要进行隧洞维修，从今天起到周四，对以上区间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期间，地铁机场线维持东直门站到3号航站楼站的区间运行，有去往2号航站楼的乘客可以在3号航站楼站下车，换乘免费机场摆渡车到达。周五首班车起，机场线将恢复正常运营。 诚招第二批次高中起点升专科调剂录取昨天开始，明天结束，逾期考生将不能再参加调剂录取，录取结果将在本月16号早上8:30公布。 香港城市大学昨天举办招生咨询日活动，2016年香港城大继续参加高考统招，计划内地招生约210人，其中北京计划招生17人。该校不接受高考加分，并且高考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 本市正在探索建设旅游行业文明信用体系，今后游客如果有严重的不文明旅游行为，很可能被记录进平台中，影响其信用。 为规范旅游秩序，提升旅游质量，市旅游委将明年定为旅游质量提升年，并将尝试建立导游考评长效机制。 故宫博物院日前宣布，从12月22号开始，故宫端门数字馆将开馆试运行，公众可以登录故宫官方网站预约报名。据了解，端门展厅试运行期间每天开放4场，每场参观时间为1个小时，每场限60人。持有故宫博物院门票的观众也必须通过网络预约才可以参观端门数字馆。同时，每周一的闭馆日，端门数字馆暂不开放。 为满足摄影爱好者记录美丽中国、感受冰雪世界的愿望和期待，北京铁路局将于12月20号首次加开美丽中国冰雪之旅摄影文化旅游专列。摄影文化旅游专列为游103次，全程预计7天，市民可以登录中国铁道旅行社官方网站了解详情。 东来顺涮羊肉制作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立新是这项技艺的传承人，有关他的故事敬请关注今天早上8点播出的资讯早8点。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良，东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燕，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早晨大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转3、4级，最高气温7度上下，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级老众慢音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60多人报名北青旅马尔代夫游被骗，涉案金额200多万。下面是详细报道。不少旅行社都在不同区域设立营业部，方便消费者咨询和购买旅游产品。如果旅游过程中发生纠纷，应该找营业部还是旅行社呢？就在12月初，张先生通过北京青年旅行社的大望路营业部报了为期4天的马尔代夫蜜月游，旅行社负责安排当地行程。但到达马尔代夫后，张先生发现预定的项目竟然全都没有付款，蜜月游差点泡汤。投诉后却遭到旅行社和营业部来回推诿。具体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新瑞的报道。 我现在人在阿雅达，3号出发的，他3号什么都没有给我准备，回复你有预定，但是预定了没交全款，还是上不了岛的。 说话的这位张先生目前仍滞留在马尔代夫，像张先生这样交了钱签了合同但是却没有订到行程的大有人在。另一位受害者张女士自发联络了60多个有相同遭遇的人。 多少人你统计的这个名单？ 60个人，但实际上受损失的大概是70多个。 这些涉及金额大约多少钱？ 200万。付款的方式呢是发送淘宝链接发给我的。 12月5号，记者和张女士来到位于 SOHO 现代城的北青旅大望路营业部，但这里已经没有正常营业的迹象，办公用品已经打包堆放在桌上，只有墙上还印有北京青年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 现场只找到一位自称经理的高姓男子。 然后这个钱呢，一个月之内给你们补偿，应该是20%。 但对方并没有出具任何退款的书面承诺。随后，张女士和另几位相同遭遇者前往潘家园附近的北京青年旅行社质检部，没想到一位姓刘的工作人员却表示：“ 正式告诉你，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出具一份？就是 出不了。 您现在说的是这个合同是假的，这些人不是您的员工，是肯定的。 对， 就什么人事什么这那的，查不到他们的资料。 对，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因为淘宝没有合作关系。汇款的话，都是要求客人把。”钱是直接对公账户上，我就对你这么说吧，我不认识他们。 北青旅的态度让这些游客不解，既然合同是假的，总社也斩钉截铁地表示没有这几位员工，难不成这是一起诈骗？对此，大望路营业部的高经理却坚决否认。这位高姓负责人给记者出示了营业执照，名称一栏写着北青旅大望路营业部，同时他拿出了大量已经开具的发票。发票盖着北京青年旅行社的红色印章。 我最新10月6号开出来发票，你敢拿出去这发票说是假的吗？北京敢不承认吗？他又不是说一张两张，你看多少是客人没要的，这所有的金额加起来不会小于500万。你不信你拿计算机可以算。 马尔代夫团费会有一部分去总社的账上吗？ 有啊， 北京旅总社知情。 知情啊？那您怎么知道他知情啊？ 你们老板一直这么干，他能不知道啊？ 这位工作人员拿了5摞发票，至少上百张，在其中一摞中，记者找到了那位目前仍滞留在马尔代夫的张先生的发票。这不仅让人疑惑，既然北京青年旅行社表示张女士他们签的合同是假的，为什么还能拿到北京青年旅行社开具的发票呢？ 他的经营的问题了。马尔代夫呢，不是团，他就是单向委托。 马代这个团不是北青旅的团吗？ 不是他的团，这点我承认。我们老板他有路子，很多门市都自己操作生意，要不自己操作他没法生存。我们老板肯定跟北青旅社有合同啊，他们俩私底下签的，就是说哪个哪个营业部承包协议、啊、他为了这些营业部他抢市场收管理费啊。 你们这家多少钱？ 今年好像是5万还是6万，光管理费 交给他每年5万多块钱管理费，管理到哪儿了？ 不知道。 就在今年年初，北京市旅游委发布通告称，一些旅行社为了降低并转嫁运营成本，违规采取承包挂靠或是变相承包等经营方式，对所设立的部门疏于管理，甚至只收钱不管理，致使门市违规经营和损害游客利益的事件屡禁不绝。北京市旅游委将严肃查处违规经营行为，对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游客利益的问题依法惩处。而据记者了解，北青旅大望路营业部自2011年9月份成立之后，相关马尔代夫的旅游产品一直都是如此运作。现在问题才最终暴露，游客们能否拿回退款？相关部门会如何监管？新闻广播将持续关注。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十月，主持人李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易经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开高速进京方向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桥到西三旗上清桥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大瓦窑有事故，后车多。 话费、电费、供暖费缴纳，基金、理财、信用卡还款、转账、汇款，还能无卡取现，农行、掌上银行都能帮您办，掌银在手，一切无忧。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